是让你更美，爱是你命中的精灵，照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你来自不同的星云，守住你的苦，你有你的天空。十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飞越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珍贵。爱是你命中的精灵，照你梦里面的路向前进。你来自不同的星云，守住你的苦，你有你。 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这里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How beautiful! Amen.Never le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fear of England. That would be balance, sports, and probably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learn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a lot in the UK. Feel the pride.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Thank you。 本期嘉宾。 林子流在媒体行业奋斗13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and TV 的内容总监，林子流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据悉，国际标准舞职业选手、评审、编舞，世界顶级舞剧《燃烧地板》建团以来唯一亚洲舞蹈演员。《燃烧地板》1999年创立至今，已经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几百个城市进行过巡演，从编导到演员均为不同舞种、不同国度的世界冠军，有人称其为流行舞蹈界的梦之队。从2016年加入《燃烧地板》，许昕已经在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斯洛维尼亚、加勒比岛国进行了巡演，他表演的舞蹈卡门深受全球观众喜爱。在此之前，许昕参加了中国好舞蹈2014年的演出，获得前十成绩。从2014年至今为武林大会御用编舞。在许昕的舞蹈生涯当中，他获得了无数国际奖项。许昕作为一个出生在湖南的辣妹子，在广州学习舞蹈，2016年考入世界顶级舞剧《燃烧地板》，他也是建团以来唯一的亚洲舞蹈演员。他是如何考入这个被称为流行舞蹈界的梦之队呢？考试内容又是什么呢？许昕与经典舞蹈卡门有着不解之缘，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祖国日不落》，我是你们朋友 Lindsay 许佳。那今天很开心呢，是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然后她的名字叫 Nancy。如果大家很喜欢跳舞的话，我想肯定对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舞蹈秀非常非常了解，叫《燃烧的地板》。那今天很荣幸的请到 Nanc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首先还是请 Nancy 和我们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中文名叫许昕，很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是在什么场合下见到 Nancy 呢？应该是在前年，在这个《燃烧的地板》在伦敦演出的时候，因为《燃烧地板》可以说是我看了这么多演出我最喜欢的一个，真的，因为当年还在北京，那10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就看了，然后伦敦是看了2次，每次只要有我都会来看，所以在前天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你知道 Nancy， 我当时我以为你是一个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就是亚裔，当时我想可能是个韩国人，但后来我就 就关注到你了，我想啊，原来是个中国人，然后就很想知道你的舞蹈之路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怎么进入燃烧的地板这样一个那么杰出的这样一个舞蹈秀当中呢？ 嗯，我的舞蹈经历其实跟大多数舞者其实差不多，那么国标舞者的话，我们首先开始都是有比赛啊，专业院校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过程。那么到后期的话，我本人是可能就是因为舞伴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没有能继续我的比赛生涯。但是在就是一个机会下，我的朋友推荐我，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推荐我，他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舞台，为什么你不去尝试一下这个舞团？我说但这个舞团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亚籍选手，就亚裔舞者在这上面，我说他们可能对亚裔舞者不太感兴趣。然后我的好朋友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尝试呢？你为什么不去就是写一下你的简历而已啊。然后当时呢，我正好就是比较幸运，因为当年是2015年，我正好是参加完中国好舞蹈，对， 一档电视节目，对不对？ 对，对，蔡欣制作中国好舞蹈，然后也是晋级到了决赛，所以网上会有一些我的比赛视频，一些 copy 他们 record， 然后我把这些视频全部截下来，把所有的链接截下来，然后发给了这个舞团。那么这个舞团当时正好是在北京，是在中国有一个长达可能是3个月的巡演，然后对，我已经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就是直接到了北京跟面试。 那你从小是在哪里学的舞蹈呢？ 我想想啊，换了几个地方。小时候刚开始初步嘛，我妈妈就是觉得你那么喜欢跳，那你去试一下吧。然后我是在老家，我老家是在湖南怀化，从那里开始的。完了我的启蒙老师可能在老家我学了3年之后，就是遇到了那种初中阶段的时候，你妈妈就可能说啊，你可能要关注一下你的学业，就是或者是继续你的专业或者继续你的学业。我说我想尝试一下，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幸运，有人一直是在推着我说让我去尝试。那么我考进了广州舞蹈学校，然后11岁的时候我就去了广州，我的中专和大学都是在广州度过的。 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表现力哈，就是在那个燃烧地板的上的表现力，我觉得你比西方人都还要更加有张力。然后当时在想，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一个韩国妹子，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在想啊，然后你刚刚说你的经历就。小时候就家乡是湖南，然后又在广州，那你的那种表现力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从小比较有表现欲。就是本身不那么发光，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让自己发光一下。没有啦，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是看的比较多，然后我觉得舞蹈带给我的东西，尤其是舞台啊，带给我的感触会是我很享受，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夸张的表情，但是如果你如果看到我有这一面的话，说明我真的是很享受在当下。而且有现场伴奏，有歌手，就是现场的这种感觉和你听到 CD 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完了每一个人给到你的能量，你也会感触到， 会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对，那你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加入这个燃烧地板，那比如说你当时说 2015年12月31号， 是吗？那年底。哇，那你当时加入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什么考试啊，然后考核，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经历吗？ 哇，这个考试吧有点奇葩，跟我们就是怎么说呢，跟我们正常讲我们国内的考试不太一样。他们这边的 audition 是属于很自由式的，你比如说那肯定有一个环节就是说他们会让你即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给你一段组合在整个秀里面， 你要去记住，这个是属于只是考验你的激动的记忆力。但是我好像，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从小有这样专业学校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记动作啊好像还挺快的，然后 freestyle 就是他们随便放音乐，你就得 跳出来， 你跳出来，取决于我能不能进，其实还是看，最主要还是要看自己的基本功啊，这些东西，这也是很必然的。 那我想当时去考他们这个燃烧舞团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中国人也在考呢？ 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吧。 那我觉得这样好棒哎。那因为我知道燃烧的地板，其实我很早就关注嘛，好像说最开始是必须是什么各种国际比赛的冠军然后进去。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而且要跳各种舞蹈，我觉得这所有的全能，从什么拉丁到桑巴，然后各种。那你是从小也是学了各种舞蹈？ 国标舞有分两个舞种嘛，拉丁和摩登。那我从小，因为你在专业院校的话就是属于十项，拉丁舞种五项，然后摩登舞种五项，这些是你的基本功，你必须每一天都要练习的，所以拉丁和摩登对于我来说并不难。然后当然我的主攻是拉丁，我的专项是拉丁，然后我出了学校之后比赛啊我都是比的拉丁，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奖项的获得，但是这一些我觉得可以不用看。 你会觉得这个奖项和这个舞团比起来是不是？ 我要感谢这些奖项，因为必然是有这些奖项它辅助了我，就是给了我这个勇气去写这个 audition， 去写这个面试。 那是在2015年12月31号，然后收到他们通知说你可以加入燃烧的地板这个舞团了。 我是直接，我是 audition 完了之后， 直接他们就说就可以了，是吗？ 我两次 audition，第一次是老板不在，第一次他们是跟我发那个 email， 他说啊，我们安排了你的 audition 是在周三的晚上，周四的那一天。我说不是，行，没关系，我周三跑过去，我先看一场。我说我先留个底，我周四的时候我再去。audition 完了之后，然后当时的那个 manager 就是跟我就给老板发信息说，我觉得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女孩，其实她挺特殊的。 她特殊是怎么一个意思呢？ 就是他们可能，我觉得鬼佬啊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会有一点点好奇，完了会有一点点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就会觉得我们是含蓄 害羞的。 完了可能英文，在英文方面的话也不是那么的流畅，跟他们沟通。完了当我一过去，他们说天。这 可能打破了他们对中国人传统的印象。 对呀，然后你知道我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因为你去看到了就是秀，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技巧，或者很多的就是下腰，或者这样。完了我跟他们说一句，我说悠着点，我说我可能会比较重。他说不，你不重。我说不，我说是地心引力。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头大呀，头大的话这个引力一下去，我说你们注意点，你们晚上还有表演。他们说妈呀，这真的是个疯子过来。哇，对，但是对，其实这是我平时是这样子的状态， 就很有活力，然后很可爱，然后同时有很多很精灵古怪的想法。 我很自黑的，其实是我不需要你来黑，我自己会直接告诉你我是很自黑的人。 哎，那你的英语也很好，对不对？就你跟他们 在团里被练出来的， 是吗？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环境，但是我们团绝大部分现在很多是意大利人 啊。是吗？ 所以我现在学的，我觉得英语过后学的第一个语种可能不是，可能是必须是意大利文。小语种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然后那你就是已经当天就被他们就招到团里了吗？那当时 也就 特别开心。 然后第二次老板来了，我跟老板第一次见面是在厕所，在洗手间，我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我老板很低调， 是个女的是吗？ 女的，女老板，她叫 Peter Robin，但是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我说Peter 不是男的名字吗？ 结果我当时还想是说，结果在女厕所，她说啊 Nancy，Nice to meet you。我说啊 ，Nice to meet you。我说这人是谁？我天哪，怀疑

never let i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a few things. That would be animals, sports, and probably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here in the UK. 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在国内，如果一个演员你在简历上写上我的年龄是30岁以上的话呢，就意味着可能他已经不可能再演女一或者女二，都可能是演女三、女四、女五，或者就演妈妈，或者是演姑姑，就这样的不重要的角色了。那我不知道在英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那作为我自己是一个演员的话呢？我觉得年轻它有年轻的好处，比如说你碰到适合的角色，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年龄比较大一点，或者你生活经验或者你文化知识比较丰富一点的话，你诠释那个角色你就会丰富很多。因为去诠释一个角色，去演一个角色，不仅是说我就是这个台词，就很多潜台词你自己带进去的东西，怎么去丰富这个角色，就是试试你自己的经验，你的生活经验，你的经历。那我觉得年龄大一点的演员，他整个人性格就会就是整个平静一点，不是这样怎么说，但是他整个经验会丰富很多，会带给这个角色很多层次的 内容 诠释，对的内容表现，不是单一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在另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这边很多作品他关注的并不是，他有很多作品关注的是青年人，但是也有很多作品关注的是30岁以上的，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也有一些作品关注的是老年人。所以在从作品的层面上来说，什么样子的演员都需要。然后有很多很多作品，其实男主角、女主角，或者是需要的所有演员，都是30岁到40岁、40岁到50岁的。 那像他们就是，比如说去选择这样的演员，他们不会担心观众会觉得啊，这些演员他们年龄偏大，然后在镜头前不好看吗？ 也要看那个演员，比如说有一些演员他能保持得非常好，像 Kate Blanchett， 他其实年纪很大，但是他镜头感非常好。好像 Angelina Jolie， 她现在已经40多岁了吧，但是她还是很漂亮。而且如果好的演员的话，其实她能够让自己在镜头里面变得非常好看，因为其实也不是好看，主要她一旦是进入那个角色以后，你看到是那个角色，不是她的样子。对，主要是她已经忘，如果你能够忘记那个演员，你只是看到这个角色，我觉得那个演员就是成功。对。 那像 Kenny 你在这边去参加一些比如说戏剧或者是一些这样的去面试的话，这边会是怎么一个选择演员的一个情况呢？比如他会去选这个年龄段、年龄层，然后还是会觉得这个人有名，他给我带来流量，所以呢我要选他？ 都有。就说比如说其实一般来说，他们先看你的样子，大概适不适合那个年龄层、那个角色的年龄层，还有他的整体的感觉。然后见到以后，就是看你的演技到底有没有诠释到这个角色。那如果你说到，因为都是关于经济的嘛，如果碰到很大很大的演出，比如说戏剧的话，你一个比如说演过影视剧的，或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他就可能带来很多的 受众、观众。 对，所以他这个也会考虑的。那当然有很多演员他们也是很拒绝这样子的选角，因为有时候他们比如说选一个拍过电视的演员去做音乐剧或者戏剧，但是他们的戏剧功底或是唱歌的功底他其实不太好，那其他演员就会想，其实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你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的演员？这个也有，所以两种都有。 但是具体的话，大部分的话也是看你到底能不能够诠释到这个角色，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 嗯， 就好比说去年还是前年，在 Barbican 的哈姆雷特，是演福尔摩斯夏洛克的那个演员， 卷福， 对， 啊、 卷福。是他演的，然后当时的票真的是一票难求， 是， 开票当日好像就 卖完了， 卖出去 了，所以其实也 对，然后那么大一个剧场，就是整个剧场那么长时间，是三个月还是四个多月的演出，整个就是被这一个演员给带动了。 嗯，他客观的时候，你觉得他演得好吗？ 他演的有一些角色还是很好的。 嗯嗯。 但是也是分戏、分制作、分角色。 嗯嗯嗯。 但他是很会演戏的一个演员，对。 嗯。哎，那像看你，就像好像在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你也说，其实你反而觉得现在你得到一些角色还比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更多。 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子。对 对 对, 对，会是一个怎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想演的角色呢，他们一般说太年轻看上去，所以就不能演这个角色。像我现在演这个角色，他本来这个角色他需要的是四十岁。 对，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现在看你正在演一个话剧哈，名字叫做《Chinglish》。他的编剧是个美国人。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叫 David Henry Huang、我想他老家可能是中国之台华裔，对对对、但是他自己是不会说中文的。 哦， 对对对，我们在做，他来过两次看我们的剧本，所以他是写过很多的剧目，他曾经得过托尼奖。 哦，托尼奖， 对对对。所以 他几年前还有一个戏在 National 对对 National Theatre 演过， 对，他本来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剧院 Park Theatre， 然后他们转到 National Theatre。 哦，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契机选到你做这个女一号呢？ 对对对，其实是通过我的经纪人，他就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选拔的机会，那我去见他们。 嗯， 那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在整个选拔的过程中给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觉得我很合适。 嗯， 那当时我是其实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年轻嘛，他当时说是要四十，他的角色是四十多岁。 嗯， 我知道我是有点年轻，还是有点年轻，但是呢，我知道我能够演绎到那个感觉。但后来他们美国那个作家他后来改了一个版本，他就说那个角色现在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那就改了一点点这样子。但剧本没有改，剧本改了一点点适合英国的市场，但是他这个年纪就改了一些。但是如果当时二十多岁的话，我觉得我是演不了这个角色，我是感觉不到他要感觉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个角色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属于这个中国官场里面一个官太太的角色，二十多岁的太年轻了。因为官太太身居官场的话，包括这个工作环境还有生活环境一定是就是八面玲珑，然后懂得也特别多。 对，是的是的，他就是他很多想法，他能够也不是说弄权吧，但她也是在帮助她的丈夫一步一步的登上，最后当成一个市长。 嗯， 所以她其实是有很多的。 对，这绝对不是年轻小姑娘能够做到 的。是的，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年轻的话，就绝对演不了， 驾驭不了这个。 对，那在所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演的东西呢，想演的东西，他们有时候会说我长得太年轻。 嗯， 对对对对，在这边的话，因为特别是东方人，他长得比 年轻人年龄要年轻。 对对对对对 对。对，其实刚好就想起我和那个国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曾有朋友就想让我推荐他回国去做演员，但确实是就是所有我推荐的朋友之后看到他的简历都会去，都是会看他的年龄，然后就会直接问我他多大，他们好像就很关心，就要那种可能他们就喜欢那种特别小小的，看上去没有经过世事的，然后呢 眼神特别纯正的那种，反而是他们所喜欢的这种女演员的感觉。 嗯， 如果是看上去就是有一些经历和阅历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不再是他们想要去选择的这个女一号的这个首选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他们好像就很关心，就像那种可能他们就喜欢那种特别小小的，看上去没有经过世事的，然后呢眼神特别纯正的那种，反而是他们所喜欢的这种女演员的感觉。如果是看上去就是有一些经历和阅历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不再是他们想要去选择的这个女一号的这个首选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非常现实的中国的市场。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经历的东西，其实你比如说经历的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处理，你可能就表现出来这种眼神或者状态是不一样，比较成熟的。 对对对， 和一个你一直生活在比如说有父母在身边，大家都帮你关照着的这样一个国内的环境之下，肯定会国内的会显得更加就是说经历的会少一些嘛。 是的， 对，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就是这个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和在西方国家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戏剧行业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在国内演戏的话呢，很多演员都是不分昼夜的演，可能经常一拍就拍，有时候可能几天都睡不着觉。但是在英国，我当时听到在英国的演员或者是工作方式的时候，也是让我觉得哇塞，很不一样。比如说在这边拍戏或者是演话剧，一周当中肯定有一天是可以让你休息的。 是的是的， 然后周末如果还要再演或者再拍，可能工资就一定是 double 的。然后有些情况下正常的一天是8到10个小时，或者最多12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不知道在英国是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吗？ 我想是这样子，但它有一个规定的工作时间，你超过你是不行的，他一定要放你回家。 对，这相当于是违法了，是吗？ 对对对对，是违法，不合法的。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 equity contract， 就是工会 的，不是工会的合约呢，它有时候会不遵守这种条例，但是大部分来说还是挺好的，大部分来说， 对， 但也有不好的。 大部分其实他挺遵守的是工作多少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因为有的戏是白天继续排练，然后晚上演出，然后就尤其是一个戏刚开始演的时候，那个 preview 的那几天，每天都要在做，就是根据观众的反响或者根据舞台的状况，每天在做一些改变。那都是晚上演出了，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剧院，我们重新把这戏再排一遍，哪里做一些调整，大家赶紧记住。晚上接着再演，所以其实也是有时间长的，但是大家一般会就是说好，就说演工作多久歇多久，工作多久歇多久。 就是说它各方面会比较规范嘛。 是， 对，其实在英国和好莱坞都有这样的，包括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工会，据我所知，如果是这个工作人员，无论是任何一个工种，比如说演员啊、导演啊、制片人、灯光、location manager、场地经理，各种，如果是他是工会的成员的话呢，他这个收费的标准，就是有这个标准的， 就起始价是多少， 是的， 低于这个价格可能他就不会接这样的工作，那低于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个条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在这个在英国工作的这样一个从事影视包括戏剧行业当中的一些特点。那想知道两位哈，就是都一直，比如说欣喜是刚刚这个导演专业毕业，Candy 呢是现在正在演一部剧。那么对于你们看到的现在中英两国之间从这个话剧交流啊，或者是这个戏剧交流当中，现在是越来越频繁。 是的，是的，特别是今年他莎士比亚的公司那个剧团，他演了一部 六月雪， 对对，六月飞霜，对吧？是一个the snow in the summer， 他是用的就是全东方的演员去演一个莎士比亚的剧。这作为在这边， 他是演的是窦娥冤， 对，窦娥冤，对对对。这作为在这边来说，其实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他们在演第一次演《赵氏孤儿》的时候，他们其实启用了很多外国人来演中国人的角色，那这边的东方演员他们也有抗议。他抗议以后呢，现在越来越多机会，他们就开始要做，比如说他要演那个《窦娥冤》，他也要去启用东方演员。而且我听说的话呢，现在中国那边投资了很多钱在这边的莎士比亚公司，所以十一点会有更多的莎士比亚的剧目是演，可能是中国的剧目啊，或者是关于中国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是多了很多。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窦娥冤》是英国本土的一个剧嘛？那像这中国演员是从中国来的演员呢，还是英国本土的？ 其实是英国本土。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不是，他们其实都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但是他们的样子是东方人。 对，我就其实就说到这样一个情况哈。 是的， 因为那次Candy 邀请我去看你的那部剧，然后呢我会发现其实亚洲面孔，但其实我当时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绝对不是从中国内地来的演员。就你可能是唯一一个。 是，我是唯一一个。对， 而且就他们说的中文的话呢，我们听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对，包括我那朋友去看就会说是大多数也是看这个猜或是看字幕。那其实像在英国土生土长的这个华人面孔啊，他们从事戏剧行业的人多吗？ 我想 没有很多， 也没有很多。 其实每部剧都是他们几个人 啊。是吗？ 差不多，因为英国从几年前开始，它是不断有一些关于中国的戏，但其实这些演员都是差不多，都是这几个演员，包括这个《六月飞雪》这部戏里面也都是这几个演员一直在演。 哦， 对，所以其实应该不是很多。 不算很多，不算很多，但是也我想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这个整个市场他们比较 宽容一点， 宽容一点，那可能就会越来越多。 那其实说到这块，刚才比如说 Candy 就说到现在有中国资本注入到这个莎士比亚的公司嘛，来排一些中国的这个话题的一些剧目。那我相信可能这方面应该会促使两边的交流吧。 对， 其实我觉得不可否认，就是说在这边土生土长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演员，其实他和内地的交流是不够多的，也不够密切 的。是 的， 是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人不会说中文，他们只是他们说英文说得特别好，所以他其实演莎士比亚是有一个优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英语为母语。 对对 对, 对， 但是有很多他们其实是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们可能交流就会比较少一些。 那你们两位哈，说到这儿的话，对于未来这个职业规划有些什么样的打算和期许呢？ 我的期许吧，是想能够演到更多的比较有深度的角色，就不想很多就是只是说比较单一的角色。这是我的期许。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吧，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做到更多的制作的话，我也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只有做这方面的东西才能够更想做到你想做的东西。对对对，但是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演 所以也应该不会放弃。 可以一边做制作人，然后呢再做演员。 对，不过要看看以后的机遇怎么样，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对不对？ 那欣喜呢？ 我肯定也是想，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讲一些想讲的故事。但是目前就是先活下去吧。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到了英国的这个现状哈，就是这个戏剧行业当中现状，尤其作为华人在这边，其实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在某个情况下坚持在这边生存的这个华人的戏剧工作者，在某些情况下真的就很像是在夹缝里生存。但若是能够有更多和国内的这个市场舞台去接触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那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编辑擅长舞台剧的才女杜欣喜，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各位好朋友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